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波塞西这一走就是整整两个时辰，以他的修为，虽然刻意控制了速度，但这两个时辰行进的距离也是极为可观的。穿越树林，翻过山丘，也遇到了海神岛内的其他内海。七人紧随在波塞西身后，几乎路过了海神岛内所有的地形。就在众人感觉到因为急速行进魂力开始无法保持速度的时候，突然间隆隆巨响之声传入耳中。尽管还未看到，但是那巨大的轰鸣声却像是天际的滚雷一般，一声强过一声，震耳欲聋。波塞西飘身而起，整个人宛如在空中自在飞翔，飞上了前方一座高达数百米的山峰。那山峰完全是由岩石形成的，上面寸草不生，通体漆黑。数百米的高度对于史莱克七怪自然不算什么，很快他们也爬到了山顶。当他们看到眼前的一切时，他们的心不禁被深深地震撼。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凹入海神岛的山谷，外面则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山谷从岸边凹入岛内数百米，周围全是他们脚下这种黑色的岩石，仅仅是踩上去就能够感觉到其不逊于钢铁的坚硬程度。这些都不是令史莱克七怪吃惊的地方，真正让他们吃惊的是在这凹入海神岛的山谷之中那惊涛拍岸的壮观景象。不知道为什么，在海神岛外平静的海水一旦进入这片山谷之中，立刻就会变成狂涛怒浪，最高达百米，重重地拍击在他们脚下的岩石上。那名字就是由此而来，那恢宏浩瀚的大自然之威令每个人都噤若寒蝉，和大海相比，他们感觉自己是那样的渺小。 这里就是你们第三考的地方，名叫怒浪绝境，乃是海神岛的奇景之一，就算是魔魂大白鲨那样的海魂兽也绝不会来到这里。这也是大海中少有的海魂兽绝迹之地。你们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凹陷的山谷吗？ 不会是被海浪冲击出来的吧？ 你猜对了，这个山谷就是如此形成。在不断的冲击中，岩石被挤压，有机会你们可以试试看。这里的岩石因为被长时间拍打，不但坚如金刚，而且密度极大，同等体积的重量几乎可以与白银相媲美。 那我们的任务究竟是？ 就在他开口的同时，波塞西缓缓抬起双手，刹那间一圈海蓝色的光芒骤然从他身上释放开来，清晰的九个魂环浮现而出。尽管史莱克七怪对于波塞西的实力早就有所估计，可当他们真的看到波塞西身上升起如此恐怖的魂环搭配时，他们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震惊和恐惧还是前所未有的巨大。 波塞西身上的九个魂环中前八个竟然都是黑色，唯有最后一个魂环是红色的。八个万年魂环，一个十万年魂环，这种情况别说是看到，就算是听也从未听说过。他是怎么做到的？难道他也是双生武魂？眼前施展的是后修炼的第二武魂吗？不，不是。 唐三很快就否定了自己的猜测，因为波塞西背后已经浮现出了一个巨大的虚影。那虚影他们都看不清，但威严的气息以及对于波塞西的传说令他们明白，这位海神斗罗的武魂就是海神。以他对海神的忠诚以及海神人间代言人的身份，怎么可能还有第二个武魂呢？蓝光普照，也没有给任何人带来一丝压力。那看似柔和的没有任何魂力波动的蓝光并不是波塞西的任何一个魂技，似乎到了他这样级别之后，是否使用魂技已经不再是战斗的关键。蓝光飘落山谷之中，很快就飘散到了下方山谷的每一处角落。而就是这时，奇异的景象出现了。之前还怒浪滔天的山谷之中，一切 突然变得平静下来，仿佛那高达百米的怒浪就是被波塞西释放出的看似毫无魂力波动的蓝光硬生生地压回了海面。这是怎样的力量啊！凭借一己之力与大自然抗衡，还占据了绝对的上风。虽然这是史莱克七怪第一次见到波塞西的实力，可他们对于99级巅峰斗罗却有了全新的认识。如果说普通的封号斗罗强大，那么他们强大的还只是人力而已，而99级巅峰斗罗就已经不再是人力，应该是天地之力的一部分才对。蓝光骤然增强，站在波塞西身边的唐三清楚地感觉到波塞西眼底闪过一层强烈的蓝光，紧接着那已经被压制的平静的海面上，七根灰色的柱子缓缓升了起来，每一根柱子顶端都有一根横起来的小柱子，与粗大的柱体本身融为一体，看上去顶端就像是一个十字架，而在这十字架上一共有五个灰色的环。如果是别人看到这些，一定会以为那是石柱，因为那很像是灰色的岩石，可唐三却凭借着紫极魔瞳看透了那灰柱的本体。 深海沉吟，这是深海沉吟。要知道暴雨梨花针制作时所需要的材料就是深海沉吟的银母，而银母完全可以通过深海沉吟提炼而来。这七根柱子横截面直径大约一米，已经升高到50米了，这要多少深海沉吟才能铸造而成啊？ 同体积的深海沉吟比黄金还要重上几倍，这七根巨柱每一根恐怕都有数十万斤以上，难以计算。而他们就在海神斗罗波塞西释放出的莫名能量作用下从海水中升了起来。 这里就是你们第三考的地方，我会一直在这里陪着你们进行考核，有谁坚持不住可以开口求救。黑级五考者每天需在沉吟柱上坚持3个时辰，六考者为4个时辰，七考者5个时辰，至于你海神九考者12个时辰。考核初期你们可以缩短一些时间，但从现在开始之后的365天平均下来在沉吟柱的时间必须是我刚说的这些，否则就是考核失败。说白了，这第三考核的含义就是要让你们在沉吟柱上承受着怒浪绝境中海浪的冲击，也就是所谓的潮汐炼体。 那现在就开始吧，大家不要勉强，麻烦你了，前辈。 自从来到这里之后，他们就没有其他的选择，海神赐予的考验必须要完成，这也是他们期待的压力。蓝光化为七股，分别围绕上了七人的身体。下一刻，光芒闪动之中，史莱克七怪只觉得身体一轻，已经飘然而下，各自落向了一根沉吟柱。七根沉吟柱的位置是呈三角形排列的，最前方的是一根，然后是两根、四根，一共七根。唐三毫无疑问落在了最前面的一根沉吟柱前，灰色的沉吟柱上亮起一道荧光，唐三只觉得身体一紧，整个人已经贴合在那沉吟柱十字的位置上，上面的五个沉吟环同时扣住了他的身体，分别扣在了脖子、腰间、两脚以及两个手腕处，将他整个人牢牢地固定在沉吟柱上。其他六人的情况也和唐三一模一样，位于唐三身后两根沉吟柱上的正是小五和宁荣荣，再后面四个依次是戴沐白、朱竹清、奥斯卡和马红俊。伴随着海神斗罗波塞西收回的双手，蓝光渐渐褪去，一股莫名的压力也随之弥漫于七怪心间。此时他们的魂力在突破第二关以及接下来赶路的这段过程中已经消耗了大半，回想起先前惊涛拍岸的场景，多少也有些紧张。没有了波塞西的能量限制，众人脚下的海水开始沸腾起来。50米看上去是很高的高度，可是随着海浪奔涌，下方的海水已经距离他们越来越近了。海浪冲击岸边岩石的声音随之响起， 时间不长，一个巨大的海浪已经扑面而来，上升到了与他们等同的高度。轰然巨响中，第一个拍在了唐三身上，紧接着是小五、宁荣荣以及后面四人。带着滔天的气势，海浪重击在七人身上，却令他们心中产生出一种诧异的感觉，但感觉上却是完全可以承受。有着沉银环的固定，他们本身不用怕被海水冲走，沉银柱也在海水的冲击下纹丝不动。难道说这第三考比前两考还要简单不成？同样的疑惑出现在史莱克七怪每个人心中，不过他们这疑惑也只是持续了不足一炷香的时间，脸色就开始出现变化。没错，第一波海浪的冲击并不是很强，但是他们要面对的却是永不停息的冲击。第一波海浪尚未完全过去，第二波海浪就已经冲了过来。他们所在的位置是在接近岸边礁石的地方，海浪汹涌升到了近乎百米的高度，在重重的轰击而下。以众人浑圣的身体，刚开始的时候自然不会有太大感觉，可是冲击超过十次以后，他们就不得不催动起自身的魂力来抵挡了。因为那持续不断的冲击已经令他们的身体出现了麻木的感觉，不是疼，而是麻木，筋脉、血肉、骨骼，所有的地方都传来麻木感。那惊涛骇浪就像是一名魂力强大的高手，不断催动着能量形态的攻击冲撞在他们身上，每一次冲撞都全面地覆盖了他们整个身体。接下来短短一刻钟的时间，他们每个人都承受了数百次冲击，麻木渐渐向疼痛转变。他们因为先前大量的消耗，魂力已经开始不足以护体了，只能硬生生地承受着那剧烈的冲击。在七人之中，状况较好的是唐三、小五、戴沐白三人，他们三人的身体强度是七人中最强的，尤其是唐三和小五，在不使用魂技的情况下，两个人的身体最为强悍。虽然现在的小五并没有灵魂控制身体，他自身的抗压能力却仅次于唐三，就算是戴沐白在不施展魂技的情况下也要逊色于他，何况小五身上还有一件护身的八宝如意软甲。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